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们一说到婚姻，一般都会想到的，甚至是必然想到的，就是一男和一女基于爱情或者说是性的结合，在这个英文上说叫做浪漫爱的这种结合。但是最近在台湾就有这么一个立法的运动，颠覆了基本上是大多数人，大多数华人对于婚姻这么一个固有概念的认识。结婚它不仅仅不仅限于一男和一女异性之间的婚姻，它可以是同性之间的婚姻，甚至在台湾这次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它可以不仅仅局限于两个人，甚至这两个人之间也不需要有任何的血亲属关系，你甚至是可以三个人四个人，这个整个这个概念它包含了三个制度，同性婚姻的合法，伴侣制度的合法，以及多边家庭或者多元家庭的合法。这一整个打包呢，在台湾还被称之为叫做多元成家的这么一个运动。那么这一个方案由这个台湾的民间团体首先发动，获得了部分立法委员的支持。现在呢，其中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同性婚姻合法的修法的部分，已经进入立法院进入一读。那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11月30号，在台湾的凯达格兰大道上就发生了这个超过10万人的这个聚集，警方的数字是说15万人呢，游行团体的这个数字有一说30万人的，这个以台湾的标准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事件了吧。 是啊，非常大的，而且说应该是说在这样争取两性或者是说争取这些权利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这应该是实际上第一次双方这种大规模的在一个场合上， 以前我们看到这种10万人级别的游行，容易想到的红衫军啊，或者说是红仲秋的这个事情，都是巨大可以说是重要的政治的议题或者政党的一些问题，但是在一个民法或者说跟大家生活相关的一件事情上面发生这样大规模的这个抗议或者说是集会的事情还非常的少见。而且呢，双方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上面也是针锋相对，有两派的意见。当天这个活动的主要发起可能是以反对者为主，但也有支持者参与进去进行一个我们理解校正双方也有一些辩论，甚至也有一些肢体上的一些冲突但是总的来说比较的平和。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为大家访问到正反双方的这个意见，正方我们也就是认为是支持这个多元成家的，叫做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也称之为这个伴侣盟。伴侣盟呢，他们主要呢是一个民间团体。那么我们今天将为大家访问到伴侣盟的这个许秀文律师，首先听许律师来这个回应一下，他怎么看11月30号的这一场主要由反对者发起的这么一个活动。 我们理解到确实有很多的人他们对草案表达疑虑但是我想我也要先强调一下，根据我们得到的许多可靠的消息，那一天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集会的人数，事实上有非常多的人他们其实是被不当动员去的，包括其实有老师就是跟学生说这个有学分可以拿，然后让学生上街头，然后包括有所谓的这个什么志工服务食宿的给予，然后上街头的人，还有许多的人他们其实只相信了片面之词，其实他们本身是连草案都没有看过的。那这个状况其实比起单纯的反对，这样子被不当动员，然后反对者用这种方式组织人们上街头，是我们更加忧心的。 在反对者当中有不少是宗教的团体，那在台湾可以说是这个宗教比较自由，然后宗教团体也非常的活跃，您会不会担心这个宗教团体成为可能阻碍这一法案的最大的这个动力吧？ 一直以来其实宗教团体内部的意见也从来都不是单一的， 譬如说基督教天主教徒里面也有一些人，他们其实是非常支持我们草案的，但是不可否认的，目前最主要在台湾反对同性婚姻的最有组织化的其实是基督教的团体，基督天主教的这个教会。对，那所以相对而言，他们在台湾的人口比例其实大约也就是5%左右，但是呢他们的资源以及他们所发出来的反对的声音以及政治上的影响力是相对的是大的。是，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台湾伴侣盟的许秀文律师哈做的一个回应，他就认为可能11月30号的这个十来万人的大游行呢， 人数可能有水分 啊，人数当然我相信跟双方的这个认定其实差别不大，关于但是大家认定说这些人他为什么要来，或者说他们的这个动机方面有一些争议啊，那我们也是就这个问题来问到反方，也就是反对多元成家的台湾守护家庭的这个发言人是王之伟小姐。好，这个王之伟小姐是一位家庭主妇，她是以这个志愿的身份加入到台湾下一代幸福联盟当中，我们来听到王小姐来怎么样回应这个关于反对者主要是宗教团体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因为这个民法是关系到台湾的全部的百姓，所以我们这个下一代联盟所组成的分子，就是除了有当然有宗教的团体，但是也有其他的比如说家长。然后还有比如说客家的族群、原住民的族群，都包括在内，甚至年轻的一代。因为这个部分其实不关乎宗教的问题，而是关乎到全台湾百姓每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婚姻制度，几乎每一个人几乎都会碰到婚姻的问题啊。然后每一个人也都是在一个家庭里面成长出来的嘛，所以家这件事情其实是当然是跟关乎到每一个人啊。 我们有听到一个说法，说有老师号召自己的学生出来参加游行可以拿到学分，有这样的事吗？ 我有听说啦，但是这个不是我们130的时候规划的部分。因为我们这个下一代幸福联盟，我们举办的这个聚集最主要的是让开放一个平台，让跟我们理念相同的人站出来，把他们心声说出来。那至于他们自己要怎么样去招聚他们的组织，他们的人，那个部分可能是不是我们这边规划的部分。 好，这个刚才听到台湾下一代幸福联盟的王之伟小姐就说这个是因为关系到大多数人的福祉哈，所以说也不仅仅限于宗教团体的这么一个判断。 是，到底怎么样去影响每个人的福祉呢？其实我们可以再详细了解一下哈。那这套的多元家庭的法案呢，它其实是包含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同性婚姻的合法，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 对，第二点就是伴侣制度，第三个呢就是多元家庭的合法。那什么叫做伴侣制度哈？这一套它是一套不分性别，它也不是以性关系为必要为基础的成家的方式。比如说情人之间、好朋友之间， 就是大家可以 好姐妹之间， 大陆的可以理解的方式就是合法同居。 对，都可以形成这样一个伴侣。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形式出来呢？也是大家会看到国外的一些案例，比如说法国，法国会最被大家引用过来的。其实大家会发现呢，在伴侣哈，就是不是以一男一女为这样组成方式的家庭，如果有一方呢是出现过世。或者是呢这个面临财产纠纷，就会发现呢对方呢他虽然不是现在法律上的 夫妻、 但其实他生活当中啊或者法律当中没有规定，但是他做的事情其实已经是法律当中我们看到另外一半所做的事情， 他应该享有这个权利， 应该享有这方的权利，但是实际生活当中又没有。 对， 所以就引发大家非常多的讨论，是希望没有这个名义上的但同时要享受这个权利的一些争论。 是， 那接下来这个更加超前，所谓的多元家庭合法，就是说呢，你可以选择你的家人。 嗯， 就有的时候，那选择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选择我喜欢，也可以选择我可以放弃我不喜欢的这个？ 这个倒没有说， 这个动摇就非常大了。就是说扩充这个民法当中家的定义，就是家呢，它不再是以亲属关系作为你的必要的基础，而是以 永久生活、 共同生活为 目的。 只要是想住在一起了 啊， 那你们就可以说，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关系好， 哎，真 是一个家了， 哎，咱们可以登记结婚啊，登记成立家庭，这个很有意思。我看的推动的方，这个台湾伴侣盟的一个解释，他举了几个例子，他比如说比如说一些丧偶的，然后老年的这个可能中老年的妇女，他们相依相伴，他不一定是同性恋，但是他们互相照顾、互相扶持，他可能有一些法律上，比如说其中一位需要帮助，那另外一位可能作为亲属，你要到医院签字啊，或者继承财产啊，这样处理法律的问题，你需要有一个身份。所以说你可以在这种，如果说多元家庭合法的话，你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你的家人。那另外一种呢，比如说老年人的黄昏恋，顾及有的时候顾及子女的感受，他没有办法再重新去结婚，但他可以选择组成一种家庭的方式，就把这种把自己应得的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一种保障，这个是他提出的一个初衷。 对，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在反对的这个，他比较执着在一个表象上，就是不是这些人一摆在一起一定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怪问题，所以有人就统称好像把这些反对方会觉得这三个法案视同就性解放，就好像所有东西跟性有相关。可是你从中间，你包括朱明熙刚刚你举的这些例子，我也看到有一些就是他自己投书，他自己是一个孤儿，从小无父无母，可是呢他们这些几个孤儿大家成长路上互相照顾就像家人一样，可是他们可能真的没有互相，例如说有人入院了， 不是一种浪漫爱的关系，但是就互相照顾了。 我想到内地一部电视剧叫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很小的蒋小涵， 真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执着在这个表象上一定是同性一定或是什么，而是忘记了其实这个法案更多的是在因为应该说切合现在社会上的一种多元发展而需要去保障到某些。 但是你也很难去批评说大家是不是执着于表象，因为我们对于家的理解或者说成家的理解，它这个怎么说根深蒂固的哈，这个是文化当中你生来就是接触到的是这样的讯息，所以一下子，所以说为什么台湾的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超前，非常非常的颠覆性， 超前立法。 所以在理论上面我们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种做法，在理论上面社会学上面是不是有依据，我们来访问到在中国大陆第一位翻译这个酷儿理论，也就是所有同性婚姻多元家庭的理论基础的这一位李银河女士哈，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来请她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多元家庭的这个理论上面怎么来看。 您说的这种两人三人以上的或者什么的，其实也有一个现成的用语叫多边恋。多边恋就是三个人或者四个人组成的家庭。这个东西呢，肯定我觉得它和同性恋的主要的联系在于他们都属于就算是一种就是所谓酷儿理论吧。酷儿理论它就是在讲的就是一些所有的那些违反常轨的那些性的和婚姻的关系，就是你好比说什么同性恋啦、双性恋啦，就是 LGBT 是吧，就是还有比如虐恋啦，是吧，就是各种各样的超出了常轨的东西。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它和同性恋是对等的吧，就比如说多边恋，然后这个同性恋，这样这都是并列的，这可以并列的，都属于一种比较脱离了常轨的，违反了原来的习俗的这样一种人际关系。其实这个我看到一些就是美国最早批准同性婚姻的，像马萨诸塞州的一些调查，就是看同性这个父母和异性恋父母这个养大的孩子之间有没有什么这你说的这个问题。调查的结果好像他们这两类家庭长大的孩子没有这个统计学上的这种显著差异。 好，刚才李银河老师我们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酷儿理论。好，这个酷儿呢恐怕在至少在大陆应该不是一个特别为人所知的名字。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我记得可口可乐公司推出过一个饮料，橙汁的饮品，叫做酷儿饮料。但是我相信如果大家比较熟悉酷儿指的它应该指的是什么的话呢，估计广告商不会选择这么一个名字去做一款这个好像主要还是定位是儿童的一个饮品哈。但是酷儿啊，英文是 queer， 这个就是 LGBTQ 当中的那个 Q， 它可以泛指一切只要你不是异性恋。那刚才李老师也举了同性恋、双性恋，甚至是这个异装癖、虐恋啊，包括多边家庭，它只要是非正统的性和婚姻的方式都可以划归到这个酷儿的理论当中哈。这个理论也是一个非常革命性，它几乎颠破了我们不仅仅是婚姻跟家庭，甚至颠破了我们今天的一些政治上的理解。举一个例子，中国人认为这个世界的秩序是君臣父子嘛，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建立在就是一个父权的一个结构上。那如果说婚姻家庭不是以一个这个父系为结构的话，那我们今天的很多政治结构都要会影响到冲击啊。所以这个如果去把它展开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长远的影响。但是我们今天话题还是集中在这个婚姻跟家庭的这个问题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哈，这个正方的意见、反方的意见、学者的这个解释。我们接下来呢，这个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细细为大家分析一下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需要注意到的。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满素， 我是佩芬。 今天咱们来关注家庭这个话题，什么人可以结婚，多少个人可以结婚，你结婚之后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好像在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一个问题啊，不言自明的。但是在台湾呢，最近就因为这一场多元家庭的修法，重新把这个基本的概念家庭一直有人说这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拿出来检视一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定义家庭的这个概念。那在支持多元家庭的这个台湾伴侣盟方面呢，提出了同性婚姻合法、伴侣制度合法、多元家庭合法这三个诉求之外呢，反对的方面的火力我看到的哈，主要集中在其实是伴侣制度和多元家庭的这个模块。我相信其实可以理解，因为说实话随着全世界同志运动的这个蓬勃啊，同性婚姻的这个接受度不管它现在是不是一个主流，它都是一个越来越高的一个趋势。但是在一个伴侣制度或者说在多元家庭的这个部分，因为它可能会在很多人理解来要冲击到异性恋的这个生活，所以说它的争议就会尤其的大。我注意到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这个在台湾的媒体去调查立法委员对于这件事情的表态哈，其中就有一位江慧珍，他就这个举了个例子，他说他不支持，因为呢他觉得如果修法了以后，他的孩子不会叫他妈妈，而叫他双亲一双亲一，那我想另外一个应该是双亲二，可能还有双亲三。他说就举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他没有办法接受，或者说这样的概念实在是太超前。那当然在正方觉得他们的初衷啊可能也不是这样，只不过呢现在这三个议题打包在一块呢就增加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中间是有问题，就是你现在把三个东西放一块讨论，中间呢可能大家就不太一定说把三个都想明白想透了你才走到街头。比如说刚才对于上街游行就其中有一些的质疑嘛，你到底是出来反对同性婚姻呢，还是反对选择家人，你反对是哪一块？ 对， 而且你有没有真的看过那个法案，确实是一大问题。 就是因为你内容多了以后，大家全部看完的机会就少了嘛。 你光看那三个法三个诉求啊，尤其是最后一点，真的是惊为天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真正这个提出来，当然更谈不上是通过的。 真是哈， 台湾人居然能想到这个。你知道我一开始看的这个新闻，我不是看的那种什么非常严肃的那一版面，我看的是娱乐版。娱乐版你听到谁？蔡康永，什么郭采洁， 对， 他们是 蔡依林也讲， 蔡依林还有什么刘畊宏， 对对对对， 还有杨佑宁嘛。郭采洁跟杨佑宁是一对是吧？当时杨佑宁不是演那个同性恋者出来的嘛？他但是郭采洁是反对的，因为他有基督教的背景。 刘畊宏好像 也是 对，所以他们几个呢是反对的，但是呢一反对呢就立马被粉丝批，就说你怎么能这么看不起同性恋呢？他说并没有，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很多的同性恋的朋友，我对他们完全是平等态度。但是呢他就讲那点，其实我们反对的你不仅仅是这个同性婚姻的问题，还有别的一大堆东西，大家呢要特别特别谨慎。但是蔡康永说了一段话，还被那个九把刀给转载了，他说的很美，你看这是蔡康永一向的这个风格。他怎么写啊？他说啊，人呢都是有落单的可能，就这些落单的人呢有各种各样的状况，比如说灾祸疾病啊，都可能轻易的夺走身边的人。即使目前处于婚姻或者完整家庭中的人呢，有一天也可能会落单。这些落单的人呢，如果与婚姻无缘，难道就不能靠自己的际遇和努力而拥有家人吗？我的答案是应该的，他们应该享有这样的权利啊。于是这篇文章觉得写得很好，九把刀呢就在社交媒体上开始转了之后呢，可是你会发现中间问题其实挺多的，没有这么美好。就看你刚才讲的最明显的就是称呼嘛，你怎么改嘛， 是， 然后呢是不是像游行当中的那些人，那个我看到一个文章特别好玩，就是一个台大的医生吧，应该是，他就从台大医院出来，他就看到一堆小屁孩，他说出来游行就问他们，他说你们来游行哦？他那个游行的小朋友就说，是啊，老师叫我们来的，反什么多元家庭，就问他你有看过吗？他没有哎。然后旁边一个同学就插嘴说，屁啦，他根本就是以为是什么鼓励大家通奸啊，什么脱屁 啊什么一大堆。他说既然老师这么说，那我们当然绝对不能通过就目前你看上去， 所以说这个东西在他立法的就是修法的原意跟最后传达出来信息上面可能有 一 些差别， 是一定是有落差的。 其实说在这个议题上面，我之前也分享过，像 TVBS 做了一个民调，其实你去看细看这个民调，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些很好玩的现象。其实他反对就反对办理制度有到48%，然后反对同性婚姻也有45%，但是他有一个下面接着问，如果伴侣制度或者是同性婚姻就是通过了，你赞成伴侣制度或同性婚姻收养小孩吗？这些收养赞成的比例又高过于半数，所以你在一方面反对这个东西通过，但是万一这个东西通过的时候， 我又觉得可以接受， 这些人是可以收养小孩的。所以你从这些有些数字上面，或者是说你刚刚樊素举的例子，有些人可能上街，他真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这个民意有的时候也挺善变的。 对，你会发现，其实说真的，这个东西非常的前卫。所以我相信台湾人，大部分台湾人现在也在接受一种思想上 教育了，所以这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我教育，或者是说风暴。可是我常常觉得，就龙应台有一本书叫《请用文明说服我》，我相信很多时候你会希望。就像我一样，我会问为什么，就当 用理性的方式来说服， 就我可以，你要说服我，就你反对或者是你支持，你要告诉我为什么。那只是在现在，就我个人的立场、个人意见来看，我可能觉得在反对方的有些时候，我可能会有稍微更多的一些质疑。我可能看到是一个，你现在讲的是一个家传统的观念，它是一个传统，不能去崩解。可是太多的东西， 并不意味着它是对的。 对，就像我很多的疑问，人权只给是应该是给所有人，而不是只给 你这个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婚姻到底是不是基本人权？其实这个东西有讨论哈，这个大家好像，因为我们其实，在台湾讲人权好像是一个非常政治正确的事情，但是婚姻它到底是不是人权？这个其实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来听到这个，也是反对方了，这个台湾下一代幸福联盟了，这个王志伟小姐，她就认为婚姻不是基本人权，她怎么说？我们来听一下。您刚才也说您并不反对同志的平权，但是您会反对把同志的权利体现在婚姻的这上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呢？ 因为婚姻制度它比较不是在基本人权上面去讨论，因为婚姻制度它是关系到整个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根本。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根本。所以婚姻制度他不能只讲到那个基本人权的部分，他比较是接近在公民权的部分。 比方说，在台湾的法律上面，男性是18岁才可以结婚， 嗯， 那女性是16岁。那如果就基本人权来讲，假设他6岁他就想结婚，可是，在法律上他是不被认可这样子的年龄结婚， 嗯， 所以这个婚姻它比较不是在谈基本人权。 好，我们听到了这个反对方的意见，认为婚姻它不是一个基本人权。那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反对意见当中啊，甚至也找到认为同性恋也不属于基本人权的保障的这个范围。那当然这个是目前仍然在争议当中的议题。我们现在听到正方的意见啊，支持多元家庭的这个台湾伴侣盟许秀文律师他来做这个解读。 我认为第一个就是说，所谓家长的身份常常只是就是反对者的另一个包装啦。嗯，怎么说呢？因为其实他们非常有组织的对外希望就是冲淡这个宗教的色彩，会尽量希望他们的支持者用家长的身份、老师的身份来发言。那我也必须要说，其实下一代的幸福是什么？已经台湾也有很多的年轻人站出来，包括各个大专院校的大学生，他们主动自主的请愿到立法院组成组织去请愿，希望通过婚姻平权的法案。 嗯， 然后也有网络上一些串联，他们就自己就宣称说他们的幸福要自己来定义，不是由这些大人来定义的，而且明白的说他们希望活在一个更平等的一个社会中。 嗯， 所以我想就是说，以下一代幸福或者是儿童的利益作为反对这个婚姻平权的法案，事实上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说法了。因为事实上很明显的，这个是一个扩大幸福跟平等的一个法案，是让就是多元性别的人，包括同性恋者，就同志朋友也能够结婚，然后享有平等的公民权的一个法案。这个我们很难认为就是说这会怎么样子影响下一代的幸福， 嗯， 反而是说下一代的少数人，下一代的同性恋者，多元性别的人能够得到幸福。 嗯，但是可能在实际的操作当中，特别是在这次修法的第二和第三个法案，它带来的影响可能对于一些我们习俗上面有比较大的冲击，比如说小朋友以后可能就不能够再称之为父母，或者说在父母的上一辈、祖父母这一辈的关系，可能他的称谓上面、人的认知上面也会发生改变，这个确实会对不少人产生一些困惑，您怎么来看呢？ 事实上，如果是出生在异性恋家庭中的小孩，他仍然有父有母，而且也还是可以称呼为父母。所以我觉得反对方其实用了很多不实的资讯来误导群众哈。那其实是出生在就是譬如说同性家庭中的小孩或收养的小孩，他的这个家长名字法律上会称之为双亲而不是父母。 嗯， 你了解我意思？ 明白。 也就是说父母或者祖父母这些称谓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化中都是存在的，那小孩子出生在异性恋家庭中的他当然都还是可以这样称呼他的这个亲属的。 嗯， 这些称谓并没有因此消失，我们只是把法条里面一些原本用性别二元对立男与女这种框架的东西变得比较中性化，这个也是参考了很多不同国家的一个立法方式来做的。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性别不是只有男跟女，台湾也有很多跨性别的朋友，还有一出生就有男女性征的所谓的阴阳人。那对于这些人来说，您用男或女都没有办法比较确切完整的描述他们真正的一个性别状态。 哎呀，刚才这个许律师说的这番话，说这个世界上不是非男即女啊，这段话让我感慨很深。 你见过阴阳人是吧？ 不是见过，不是这个阴阳人的事儿啊，我就是说咱们哲学当中啊，说这个太极生两仪啊，这个非黑即白，这好像是在我们哲学文化当中的一个观念。大家看这个太极的图案，但存不存在一种模糊的地带啊？是不是有第三种可能？这种如果你真的要去思维的话，哇，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概念。那当然了，其实体现在操作层面，我估计 你看家庭制度哈，这个人类也是实行了几千年的这一个基本制度，你一下子要改过来，恐怕也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许律师刚才强调了，说对于异性恋的家庭来说，你现在父母还是该怎么叫就怎么叫，但是他没有，当时没有提出说同性恋的这个家庭，或者说如果多元家庭，他这个子女对于上一辈的这个称谓应该怎么来采取？我觉得这个恐怕还是一个需要探索的一个方式。 嗯，这个东西你看，在全世界哈，就目前我们看到。台湾很多的报纸他喜欢引用国外的案例，但是引用来引用去，你顶多也只是 到同性婚 姻 这块，在下面一块无利可寻。 你会看到美国很多电影里面，就每一年拿金球奖的一个电影，它就是一对女同志嘛，然后他们是抚养了几个孩子，这孩子确实就刚才那个律师讲的，你在孩子成长的之后，就是结果上你是看不出来跟异性的这个家庭， 这个刚刚林和老师也是这么说，统计学上没 有 差异， 没有区别，但是你在华人社会就是前段时间还有一部日本的一个电影，就是那个福山雅治演的那个叫《谁调换了我的父亲》。其实你会感觉他隐晦的也是在探讨这么一个概念。就是那个故事很好，很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家庭，一个是中产，一个就是普通的杂货店的老板，又都生了两个男孩，但是呢阴差阳错，又有人为，又有这个阴差阳错之间呢是两个孩子给调换了，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成长环境，就长到七八岁，上学了，有一天突然间发现之后呢，他们就在考虑要不要换回来，因为毕竟是两个孩子，他们的教育的环境啊和成长的这些条件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就主张换，但是换发现呢根本是两个孩子也不适应，父母也不适应，最后呢有这么一句台词，他说他就问福山雅治那个父亲，就是母亲就问父亲，他说其实你是不是还骨子里是认为孩子得必须得信血缘，这句话就当时一下子击中我，说哦，原来其实选择家庭有的时候你看中的并不一定是血缘， 哎，真是， 就原来发现这个跟着父母身边养了七八年的孩子，你比硬生生的因为有血缘把他换过来之后呢，他的整个的快乐程度其实并没有原来那样好， 哎， 那时候就 会 有一个 家庭，他我们认为他是有血缘关系，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比如说有收养的，收养的孩子，我很多收养的父母不见得对于这个孩子不是自己血缘关系，但是不见得对他有任何的疏远，还有一种大家更常见的过继的一种关系，比如说这个伯父伯母的这个孩子过继到底下的这个叔辈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同辈人当中，哎，过去给你做儿子，哎，这样的实际情况跟这个亲生儿子也没有什么两样， 对， 所以也让人质疑说这是不是得一定要有血缘才行？ 而且就算是传统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概念里面，难道就可以避免掉很多的问题？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悲剧可能会在一个家庭里面发生，乱伦的，你说现在到处社会新闻都是这样，倒不是说一定都会是这样，只是说如果说双方各自要凸显，如果你的那一套会凸显什么问题，其实各自都存在这些问题， 它并不会加剧现在的问题，你的问题， 对，所以我只是觉得或许在这个抛出这么前卫的一个东西，可以大家透过这个理性的一个讨论，或许慢慢去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你可以接受的，然后又可以保障到人权，或许 还真是好。这次我另外一个感慨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台湾的社会包括政治啊，这个民间的团体在这个议题上这么一个前卫颠覆性的具有震撼性的议题上那种互动的方式，也让人十分的感慨啊。我们咱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范素， 我是佩芬。 我们今天来关注台湾的这一场多元成家的争议，或者说这么一个创意哈，在这次台湾的一个政治互动当中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第一反应说，哎，那这个法案它在台湾的传统，我们说蓝绿政治哈，跟这个男女对立好像感觉是一样，也是一个二元的政治结构当中是一个怎么样的分布？哎，非常有意思的，在媒体对于这个蓝绿立委分别做的民调当中呢，会发现大家并没有像以前在一些政治议题上那种明显的分。 野，好像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也有，拿不定主意的最多。这个大家好像还是在这个问题上感觉 都是很迷茫， 很迷茫，非常非常不能搞不定。 我觉得台湾的政治，你不像美国很清楚，民主党、共和党，它有一定的一个党的一个立场，你说我反堕胎，我支持堕胎这样的，很明确。台湾比较多是个人，所以你这次发现这种下一代幸福联盟这个反对方的上街，你会发现蓝绿的政治人物居然在同一个场子上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形容，有一本书叫《狂热分子》，他讲到群众运动呢，不需要相信有上帝，但不能不相信有魔鬼，因为共同的仇恨，这未必是个仇恨，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的最意志的成分。所以在台湾你就看到，因为一件事情，他们可能反对一件事情，而把这个蓝跟绿最遥远的光谱这些人结合在一起，所以就变成这样的的一个显现。 但是我估计现在作为蓝绿的立委也很迷茫，就觉得自己应该怎么样表态呢？那我们看到目前出来的这个已经出来的表态当中啊，如果真的要从数字上来看的话呢，国民党籍的立委呢，这个反对的数字略多，而这个民进国民党支持的这个数字略多。大家可能有听说过的国民党籍的立委反对的丁守中啊，这个包括刚才说的江慧生啊，江慧珍、吴玉生啊，这个包括还有蔡正元，蔡正元和赖世宝，这是属于反对的。民进党呢也有反对的，赵天麟、许天才，这柯建铭也是反对的。支持的呢，民进党籍的包括尤美女和郑丽君，这是两位发起这个提案的立法委员。那这个支持的蓝营的立委目前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列出来，大部分的立委还是处于一种观望的态度。而这个台湾的领导人马英九呢，也要当然对这个议题做出回应了。他的这个回应话也说的非常的耐人寻味。他说啊，这个年轻人可能更比较容易接受同志多元和包容，年长者比较保守，党就指的国民党对于同志呢要包容尊重而且呢授权是国民党秘书长召集组成专案小组，严拟稳妥的政策方向。目前这个马英九也是不表态，但是我表示尊重，你们好好讨论，最后给我一个结果。 我插一句，刚刚讲到你说反对方的立委，我不是吴远远，如果听这个节目，我不好意思，我要再提旧事了。吴玉生呢，最有名的事情就是他有一次上，就是他是结婚了嘛，他有一次被一周刊拍到，他带了一位女性友人上了汽车旅馆。所以有时候你真的会急，就是当你这个婚姻制度 是不是为了一己之力 究竟你这是，就是有时候你真的会急。我常常说文明说服， 这个就好看了，接下来就好看了。 你自己好，同性会性解放好了，或者是什么多元家庭，可是你们这些觉得家庭观念最重要的这些固守这些人，你们又对家庭有什么样的尊重呢？ 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参考价值，就是以后攻击他们的人得有一种策略。 对， 你看 把旧事 质疑你的动机，这是一个你没有办法抵挡的策略哈。倒是你看现在，不管是这个立委们还是民众们，其实都有一点这个被打晕的感觉，就是其实你扔了一个招来，而且给你劝到的那些人是专业人士，还挺有水平的，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击他，但是也许不太可能在一时半会儿找到答案，但至少是提出一个很有记忆的问题，很有建设性的问题，能够启发大家去思考。我觉得这一点上也算是非常有价值。 这个补充一个事实啊，现在我们刚刚说的多元成家的这个法案的打包当中三个部分嘛，同性婚姻、伴侣制度和多元成家，现在只有同性婚姻的部分是通过了立法院的一读，进入了正式的立法程序。另外两个啊，其实还没有上这个轨道，而恰恰是另外两个目前招致最大的反对。那我想大家一个合理的推测是说，你作为推动方，是不是可能切割一下，这样更容易你达成一个最优的一个结果哈？也就这个问题，我们听一下这个推动方许秀文律师的这个意见，来自这个是伴侣联盟哈。 我们的草案其实有三个草案哈，那这三个草案它是不一样的，然后目前也都是分开推动的。一个是婚姻平权，就是允许所有性别的人都能够结婚哈，那不同的性倾向的人，包括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都能够结婚的一个草案，这个是婚姻平权的草案。那这个草案其实没有更改目前婚姻制度的任何规定，只有在就是那个性别框架上，我刚刚说了把它性别中立化而已。 是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认为是达成就是说恢复多 恢复这个多元性别的人士一个基本的公民权必要的一个方式啦。 嗯， 那另外两套草案目前都还没有进入立法院一读的程序。 嗯， 好，因为他得到的立法委员的支持的这个联署人数是还不足够提案的。 嗯， 对，那这两个草案，一个是伴侣制度，一个是所谓的家属制度。 是， 那这两个制度它的制度设计的精神跟他的权利义务内容的一个设计和婚姻都有很大的不同。伴侣盟其实本身会走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目前呢进入立法程序的也就是婚姻平权的草案，所以呢我们当然会就是好好的集中我们的资源跟心力，让这个婚姻平权的草案能够顺利的改入这个审查的议程。 好，我们马上再快速的听到哈，反对方面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三个打包的通过，到底是只反对一个还是要三个都要反对。听到的声音来自台湾下一代幸福联盟王志伟小姐。作为反对者来说，会不会对三个草案采取不同的态度来区别？ 应该不会，因为伴侣盟他们在推这个草案的时候，他们其实一开始是这三个草案是一起推出来的。只是因为可能他们遇到一些挫折跟一些，因为反对的人很多。对， 好，这个反对方已经明确的表示哈，这个不会对三个方案做切割，要不就，所以这样的话看来结果是不是会要不然就全过要不然就全不过。不过从事实上来说，可能合理的期待是说同性婚姻的这个成功的可能性比另外两项要大一些。 嗯，没错。 嗯，好，今天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全媒体的话题。全媒体的话题看到，在深圳公务员的这个养老制度，一人为人所诟病的养老双轨制啊，终于要发生改变了。深圳呢，你推出说这个公务员的养老金哈，这个养老制度，免费的养老制度将要取消，前提是你每个月工资的这个8%哈要交入养老保险。公务员的这个养老改革您究竟怎么看哈？这个是不是一个更公平的做法，或者它会不会减少您去当公务员的动力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扣音的功能已经开通了，等会儿把时间给燕婷，谢谢评分。 好，三点话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深圳终于要开始改革这个公务员的养老制度了。作为一位公务员的话，你现在需要缴纳工资的8%作为养老保险了，然后这样才可以领到养老金。当然了，这个养老金的这个待遇依然是比较不错的，只不过呢，这个就不再是免费的午餐了。您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啊？会不会减低您去当公务员的动力，或者减少这一份职业的铁饭碗的吸引力？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s 一键 call 进来。 好，广东啊，不是，先是上海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 吴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公务员的养老改革？ 哎，我采用公务员什么所谓的新人新模式，那个说明旧的模式啊存在不合理的部分，应该要加以改革，否则就是新老公务员之间的不平等，存在不平等，是吧？至于还会否参加公务员，答案是很明确的，也是肯定的。 为什么呢？ 公务员群体是个既得利益群体，因为这个政体要靠他们来维持，所以还是有很多人要挤进这个公务员的圈子。 好，谢谢吴先生的意见哈。这个大家可能加入公务员看中的也不完全是这一份养老金吧， 还有其他的福利吗？ 是湖南的冯先生，冯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冯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养老金的公务员改革？公务员养老金改革？ 公务员养老金改革，他这样子就是说，你公务员他觉得这个保障，国家这个保障啊，就是说公务员都很，在我们中国人老百姓普通人民中间，他就觉得这个养老金呢，就是说公务员他是比较有保障，这个其他的呢，可能保障力度就没这么厉害嘛，就是没这么稳定嘛，就是稳 群众发现有什么问题啊、他是吃房粮的呀、这个是什么怎么那没人管着了，这次都没人管着了，去问题去问题找谁啊，谁都不找谁，这么普遍的老百姓心里面就是这样想的。刚才我在跟朋友聊天讲这些事。 嗯，所以您觉得这样改革以后会减少老百姓对公务员的这种吃皇粮的印象吗？ 他改革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就看国家这个等级，肯定印象肯定要改变是吧，就是说你这个养老金和这个就是它是属于社会养老金嘛，养老金就是公务员和这个老百姓他都一样的，都是从一个锅里面吃饭、一个地方发工资，他这个就那就老百姓对这个公务员就没那么就很多思想上就会消去，有些那个嘛就是说啊那个都是一样的，咱们都是退休了养老了，都是一个地方拿钱呢，都可以拿都稳定呢，他就但是公务员作为国公务员的这些人他心里又产生阴影，他说哦跟他们一样，但是又没都一没那怎么办，到时候就是这个看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形势发展是吧。 嗯，好，谢谢冯先生的意见，好，看来影响还是有一点的。广东的方先生怎么看呢？方先生您好。 哎，你好， 方先生，您怎么看？ 我认为这个新的公务员用新的这个养老办法是，不会影响到这个年轻人报考公务员的热情。 嗯。 他这个新方法，我们应该是肯定，他是使这个消除这个养老金双轨制的一个进步。 是。 但是我们觉得更加希望的是，整个。养老金这个双轨制的消除不应该是说从新人开始，应该老的现在很明明是很不公正的，现在很多老人他在其他的岗位上做了一辈子，现在只拿到公务员养老金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这种不公平更应该尽快的消除，才使社会公正公平和更加和谐。谢谢。 好，谢谢方先生，觉得不光要改革新人，老的公务员在职的也要改革。好，但是相信这个恐怕如果要一下子开始的话，对于现有的公务员团队会有比较大的冲击，士气上的。贵州的王小姐怎么看？王小姐你好。 你好。 哎，王小姐您怎么看这个公务员的养老金改革？ 我觉得呢，如果是目前情况，这个公务员和非公务员的这个收入差距很大，如果适当的改革，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嗯，所以您觉得可以接受。好，非常感谢王小姐。那江苏的赵先生，最后一位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赵先生您怎么看？ 啊，这个问题，我这样想，我们国家最不缺的就是两种人，第一种呢就是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这种人，还有一个呢不缺那个做官的。你这个公务员改制，你无论这个他那个待遇条件怎么改，绝对是不会有人放弃考公务员这个这一行的。 嗯，为什么？您是觉得这个当官的当公务员的诱惑不仅仅限于这个？ 几千年来的留着这个传统，它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做官跟做民，他这个差距在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的已经凝聚下来了。 您说的是地位差异吗？ 对， 嗯，好，谢谢。我相信赵先生讲的这个差别哈，最终还得体现在利益上面才能够有一个落实。你不光是一个社会地位的问题，这应该全方位的。恐怕我想赵先生的意思说，养老金啊，只是公务员现在这个预期收益当中的非常少的一部分。而且 这一部分你交了以后，其他部分的一些福利又提上来，总数没少。 真是拆东墙补西墙哈，这个非常有可能。而且呢，对于新加入公务员团队的年轻人来说，你要等到领养老金呢，毕竟还有很长的时间，所以谁知道在这当中会不会再改回来或者发生什么其他的变化？大家觉得 简单的一笔账，5000块钱，比如说你现在月收入是5000块钱，8%就是400块钱吧。 嗯， 那你如果每个月多交400块钱，可以让你有一个公务员这样的这个职位，你去吗？ 哎， 这么简单的， 哎，这笔账哈，大家可以算一算，如果你每个月交800块钱，可以当公务员。 你是愿意当公务员呢，还是当一个私企的这个小白领呢？ 啊，真是哈，哎，这样一说，这个话题就变得简单了很多。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